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今天是2021年8月5号星期四。 首先我们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2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4摄氏度。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下午发布雷电黄色预警。在今天下午3点钟，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预计当前到晚间的11点，北京市将会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伴有7到8级的阵风，局地小雨强将会达到30到50毫米，并且可能会伴有小冰雹，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路况信息，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为5.8，处于轻度拥堵级别。明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和0，提示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首先会关注疫情。8月5号0时至15时，北京无新增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国家卫健委，此轮疫情2到3个潜伏期内能基本得到控制。 东京奥运及时报，第33金全红婵三跳满分夺冠，10米台中国包揽金银牌。 京津冀三地热点，首先关注北京。北京城市副中心交通枢纽平谷线功能区开工，施工现场全封闭管控。 北京市卫健委回应，三孩可以享受30天假期奖励，属于过渡政策。 河北上半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7%，增速近10年最高。 国内其他方面，台风碧卢碧登陆了广东汕头，广东目前转移3.3万人。 国际电讯来关注，美国抗疫不利 IP， 拜登政府支持率下滑。 美国的最新研究显示，全球受到洪水影响人口15年增加至少20%。 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旗帜》第24集，江金玉由火到冰的人生转折。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还有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今日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一下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5号的疫情通报。8月4号0至24时，31个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8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3例，本土病例62例，来自江苏40例，湖南9例，北京3例，山东3例，河南3例，云南3例，湖北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均在上海。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下午4点钟召开的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32场新闻发布会上的情况。今天下午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32场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卫健委一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高晓俊介绍说，8月5号0时至下午3点，北京无新增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新增2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疫情防控政策方面，北京将对高风险地区 已来返京人员一律实施14天集中观察和7天健康监测。北京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社区防控组办公室成员王大广介绍，对高风险地区已来返京人员一律实施14天集中观察和7天健康监测，集中观察期间应严格遵守集中观察点各项管理规定，配合做好核酸检测和健康监测，避免出现交叉感染。北京市对社区、村非生活必需的棋牌室、麻将室、娱乐室等密闭活动空间应关尽关，暂停开放。 此外，对于接诊过中高风险地区患者的工作人员，在14天内将会实行每3天一次检测的措施。今天下午的发布会上，北京市卫健委一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高晓俊介绍了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感染防控工作的相关情况。对于重点科室的工作人员，做到应检尽检，每周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其他科室人员每2周进行一次核酸检测。而对接诊过中高风险地区患者或者存在类似风险的工作人员，自接诊或接触之日起14天之内每3天一次核酸检测。各核酸检测机构要严格落实检测技术的有关要求，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为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感染防控工作，北京将实行非新冠定点医疗机构非必须不陪护不探视。高晓俊介绍，医疗机构将严格减少就诊人数的密度，坚持预约诊疗与预检分诊相结合，引导患者按照预约时间就诊，缩短在院等候的时间。 另外，合理确定床位的使用比例，禁止加床收治患者，合理设置隔离区域或过渡病室，做好入院患者和陪住人员的筛查，严格陪护及探视管理，新冠肺炎定点医院不探视不陪护，非定点医疗机构非必须不陪护不探视，对确需陪护的要固定陪护人员，进行核酸检测，而且要限制活动范围。另外，将护工纳入到陪住管理。 此外，应急管理措施还倡导患者就近就医，鼓励有条件的医疗机构通过远程医疗、互联网医疗等方式，加强对基层和外省市医疗机构的指导支持，方便患者在当地就近诊疗，减少非必要的跨区域就医。 北京市公安局日前发布通告称，为有效维护疫情防控期间社会治安的秩序，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北京市有关规定对于八类妨害疫情防控违法犯罪行为将会依法予以严厉打击。 第一类，来自境外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人员，新冠肺炎感染者、疑似感染者以及被确定为密接者或次密接者，不报、瞒报、谎报病情、旅居史、接触史、行踪轨迹等涉疫信息，不配合跟踪随访、检疫排查、隔离观察、流行病学调查、妨害疫情防控工作的。 另外，进出车站、机场、医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以及采取封闭式管理措施的社区村、企事业单位等重点地区，不按规定佩戴口罩且不听劝阻的，拒不执行人员登记、身份核查、体温检测、健康码查验、车辆检查等疫情防控措施的。 第三类，新冠肺炎感染者、疑似感染者以及被确定为密接者或次密接者，拒绝隔离治疗或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的，被确定为密接者或次密接者的共同工作和生活人员，拒不配合所在单位和社区闭环管理防控措施的。 第四类，伪造、变造、买卖核酸检测证明等证明文件，或者买卖使用伪造、变造的核酸检测证明等证明文件的。第五类，编造涉疫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或其他的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涉疫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进行传播，扰乱社会秩序的。 第六类，扰乱医疗防疫工作秩序，侵犯医务人员、防疫工作人员人身安全，故意损毁医疗防疫财产及设施的。第七类，假借疫情防控名义实施诈骗、敲诈勒索，或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医务人员以及其他虚假身份招摇撞骗的。第八类，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发布的有关进出境、进出京等疫情防控的决定、命令，或实施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的，扰乱社会秩序和疫情防控工作的。 继续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 为了保障市民疫情期间的游园安全，从本周开始，北京市属11家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下调客流限流比例至 60%， 同时采取加强园内消杀、劝阻聚集性活动等多项措施，营造安全舒适的游园环境。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带来的报道。 景山公园东门入口处，工作人员正在对入园游客逐一检查健康宝。园内游客并不多，虽然在室外，但游客们大都规范佩戴着口罩。他们说， 我经常看到有保安在这巡视，有一个喇叭提醒所有人做好掌印工作。 我刚才拍照的时候有那么几分钟没有戴口罩，工作人员过来好几次提醒，所以我觉得他们做得挺好的。 景山公园副园长汪斌介绍， 对景山的山顶上的管控呢，利用监控系统来实时的监测，发现瞬时有游客相应比较密集的地区呢，我们马上呢进行劝阻。在园区呢，一个是加强了巡视，另外呢也是增设了10块的提示性的牌示，定时消杀，要求上岗的职工佩戴口罩，戴一次性的手套。 北海公园里荷花开得正好，不少游客泛舟湖上，摇橹船码头船工正在对刚下完课的船只进行清洁消毒。 这码头我这一天呢得消个6-7次。 北海公园副园长胡彤说，本周游客量同比上周有小幅下降。 我们游船部门营业开航前都会对运营的船只统一的消毒，我们也会根据乘客量的多少增加2-3次集中消毒。在乘坐游船的时候，号召广大游客一定要戴上口罩。同时管理部门呢，在这段时间呢，与平时经常来锻炼活动一些团体的负责人呢取得了联系，号召大家呢在近期呢尽量不聚集性的开展一些活动。 本周市属各公园将客流限流比例下调到60%，市公园管理中心服务管理处处长妙祥流提示， 一要提前分时段预约公园门票，二要无发热、咳嗽等异常情况，无14天以内中高风险地区的旅居史，三要做好自身防护，科学佩戴口罩，四要不聚集、不扎堆，文明游览。 继续来关注，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办公室今天发布公告，因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原定于8月14号到21号在北京举办的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延期举办。组委会将密切关注疫情防控进展，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及时公布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举办信息。另外，为确保首都安全，北京正全面升级疫情防控措施。记者了解到，原定于本月举行的世界 5G 大会和2021全球创业大赛将确定延期举办，待疫情常态化后再行举办。 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按照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防控政策的要求，从今天0时开始，北京地区各车站对于进站旅客100%查验健康码，绿码通行，黄码和红码不得进站乘车。同时，针对各自进京包括途经北京的各站列车，旅客到京之前对进京旅客健康码100%查验。 目前北京各车站都在进站口加派了人员进行人工核验健康码，并通过广播提示旅客，北京地区车站实行100%实名进站、100%健康码查验，请旅客提前打开北京健康宝，转到本人健康码自查询页面，方便工作人员查验。健康码红码、黄码将不得进入车站。 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今天发布，8月1号到4号，北京6大火车站防控措施全面升级，已经建立滞留区和专用通道。8月份的前4天，随着全国疫情的变化，进京管控升级，北京6大火车站的客流密度呈现明显下降，共到发旅客近200万人次，环比上周同期减少35.13%。 近期，北京各重点战区全面升级火车站地区疫情防控措施，建立滞留区和专用通道，做好风险人员的防控工作，不和其他旅客混行，加强各战区的消杀频次，落实一线人员100%接种疫苗。另外，根据当前疫情的防控形势，8月份北京市各重点战区将增加环境采样次数，进行2次全面环境采样。 北京市昨天通报，朝阳区望京国风上官小区出现新冠肺炎疫情的确诊病例，望京街道地区人员原则上不允许出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今天从小区业主处了解到，目前封闭当中的国风小区已经是完成了第1轮的核酸检测，社区还为居民们提供了免费的蔬菜， 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从昨天一早开始，国风上官、国风北京小区就进入了临时封闭管理中。随后官方信息披露，小区出现确诊病例，业主张先生说， 昨天是小区封闭的第一天，然后应该是居民所在的那栋楼吧，应该有隔离开，小区的其他居民生活算是比较正常嘛。昨天小区很快就开始组织业主按楼号来去进行核酸检测，今天早上核酸的结果应该都是已经出来了，我自己在健康宝上查是可以查到我的那个检测结果的是阴性。 据介绍，因为小区内有两家超市，居民们的日常生活可以得到基本保障。另外，物业工作人员也在昨天中午前搭起了外卖快递暂存货架，居民订购的物品也可以正常送到小区门口，再由居民自行取走。此外，张先生说，昨晚社区的暖心行动给到了他们意外惊喜。 晚上九点多了吧，有小区的这个物业人员上门敲门说发了蔬菜，打开一看里边有青菜、土豆、洋葱、葱姜蒜之类的，还挺意外的，就觉得这个工作做的其实还挺贴心的吧。 业主们判断国风小区或许还将进行第二轮核酸检测，他们也在期待小区早日解封回归正常生活。 第二次的核酸检测也在等通知，我估计应该是要的，第一轮和第二轮之间可能要隔几天的时间吧。从我自己感受到的遇到的这个小区居民情绪和生活都还可以吧，晚上也有人在小区的这种健身步道里边跑步运动，当然大家都带了口罩，做了必要的这种防护的措施。目前来讲，生活除了不能出小区之外，生活影响不是很大，但也希望早点解封吧。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疫情及相关防控信息，再来关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今天下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了全国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的有关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清华在发布会上表示，从目前情况看，此轮疫情总体形势可控，但是由于本轮疫情波及范围大、人群面广，加之多个不同来源的输入病例导致的本土疫情叠加，增加了整个疫情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但只要各地严格落实好各项防控措施，疫情在两到三个潜伏期内就能基本得到控制。 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米峰介绍说，昨天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要求从严从紧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坚决遏制疫情的扩散蔓延。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已经派出了20个工作组，督导重点口岸城市排查堵塞漏洞，强化外防输入和突发疫情的处置。 当前国内出现多点散发疫情，叠加暑期的出行高峰，疫情扩散风险加大，一旦发现疫情，要坚决采取最严格、最彻底的应急处置措施，以最快的速度控制住疫情。 良好的卫生习惯和接种新冠疫苗是个人最有效的防护手段，要克服侥幸心理，始终坚持做好个人防护。风险人群要主动检测、自觉报告，切实承担起疫情防控的社会责任。 在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艳红介绍说，调查结果认为，郑州六院疫情是一起医院感染事件，通过基因测序对确诊感染的患者致病毒株进行的基因检测分序以后，与定点医院收治的一位境外输入的感染患者的基因测序高度同源，同时也是德尔塔变异毒株，应该说这起感染与南京的感染没有关联。 继续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看一下天津方面。昨天开始，天津市开始对天津站、天津西站、天津南站以及周边地区展开预防性的大规模人群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筛查。在天津西站以及周边，截止到昨天晚上10点钟，这次核酸检测筛查已经完成了采样近7000人。我们来听天津台记者董朗带来的报道。 来，头后仰，张大嘴巴，发出啊的声音。 早上9点，在天津西站核酸检测筛查工作准时启动。天津西站地区有铁路、地铁、公交、长途客运、邮政等多个成员单位，以及周边楼宇、商户、企事业等单位，检测人数超过1300人。筛查现场，被检测人员根据安排好的顺序，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 沿着隔离护栏依次排队前进，现场秩序井然。西站地区设置了4个采样点位，每个点位有4个登记台、4个采样台，被检测人员只需刷身份证、登记手机号就可以进行核酸检测。负责核酸检测工作的是来自西沽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护人员，他们大都参加过去年的天津滨城大筛，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除西站地区，虹桥区还在周边三条石街、少工庄街等设置了多个采样区域。本次在天津西站地区及周边社区开展的预防性大规模核酸检测筛查工作，涉及各类人员超过4700人。虹桥区卫健委科教科科长周京说，筛查采用全国通用的一混十方式，检测结果将在最短时间内公布。 就是10个人的样本放在一个食管里，如果一旦发现阳性了，会从信息里把这10个人追踪过来，都转运到集中隔离点，然后我们再单采，再确定那个阳性人员。送到实验室以后，我们检测完了，会第一时间传到健康天津 APP 上，然后居民就可以在第一时间了解到自己的这个检测结果了。 根据张家口市崇礼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最新通知，崇礼正进入办奥关键阶段，因疫情防控需要，从今天0点起，进入崇礼需配合工作人员进行测温、出示健康码、行程码，并提供48小时内有效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记者今天从京张高铁崇礼太子站了解到，作为进出崇礼的铁路交通，车站已经接到了上级的通知，从即日起，进出太子城站的旅客均需出示48小时内有效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才能够进出车站。而铁路部门也提示，近期准备乘坐京张高铁去往太子城站的旅客需要提前准备好48小时内的核酸阴性证明，避免耽误自己的出行。 今天下午召开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关于秋季开学也有了相应政策。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副司长刘培俊表示，今年秋季学习工作坚持服从大局，把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今年秋季开学的安排，各地要按照属地管理、区域统筹，结合国家的总体疫情防控决策和当地的疫情形势和政策安排，来妥善安排好开学工作。 刘培俊表示，总体考虑是鉴于目前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如果到了开学的时候仍然还有中高风险的地区，那么开学的安排按照以前的经验和惯例，中高风险地区学校暂缓开学，中高风险地区学生暂缓返校，以确保教学的开展是有序、健康和安全的。 目前已有多所高校对暑期及开学等发布最新要求，清华大学部分学生暂不返校。清华大学明确，当前处于中高风险地区的学生暂不返校和报到，具体返校和报到时间等待学校进一步通知。 北京工业大学通知，返校前需上报至少连续14天的出行轨迹以及健康状况。北京语言大学要求，到过中高风险地区的学生暂不返校。复旦大学要求，途经中高风险地区的师生员工暂缓返校。武汉大学要求，开学之前至少积累14天的健康打卡记录。另外，郑州大学要求，具体返校时间以学校的通知为准，原则上目前不提前返校。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范围的疫情防控。今天海口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报说，海口发现一例核酸采样初检呈阳性人员，为美兰国际机场的货运公司搬运工，目前美兰机场正在进行全员的核酸检测采样。 继续来关注，8月5号，三亚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通知，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即日起，经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出港前往北京的所有旅客，需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登机。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将在安检时或在登机口进行核验，请旅客提前做好安排，以免耽误行程。 记者今天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今天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报告一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当地已经发布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3级预警，预警时间自8月5号起持续到2021年底。 呼伦贝尔市卫康卫生健康委员会倡导近期抵返该市人员主动进行核酸检测。7月29号以来，由海拉尔区旅居史或本人虽未去过但由海拉尔人员接触史的人员，要向所在社区报备，严格按照防控要求落实各项措施。如出现发热、咳嗽等不适症状时，做好个人防护，及时赴定点医院发热门诊就诊，就诊途中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再来关注河南方面，据许昌融媒微信公众号今天下午的消息，今天河南许昌市在排查从郑州第六人民医院返许人员当中，发现了一例核酸检测阳性的患者，经过专家会诊，确定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 记者从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了解到，为有效阻断疫情传播，郑州市5号发布多条通告，决定调整部分区域疫情风险等级，进一步扩大封控区域，开展第二轮全市全员核酸检测。此外，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5号发布通知，境外和国内中高风险地区的师生将暂缓返校。 另外，今天下午，湖北荆门高新区发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通告。通告今天8月5号零时到下午4点，荆门高新区新增两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目前在定点医院进行治疗。以上是今天的今日头条，协同发展美好生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东京奥运及时报。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东京奥运， 东京奥运， 东京奥运 即时报， 即时报。 东京奥运即时报，首先来关注东京奥运会的奖牌榜。截至今天下午6点，美国代表队27金34银24铜，总奖牌数85，居奖牌榜总数第一。中国代表队目前取得了33枚金牌、24枚银牌、16枚铜牌，总奖牌数73枚，位列第二。俄罗斯奥运队15金21银19铜，总奖牌数55，位列第三。金牌榜方面，中国代表队共收获33枚金牌，位列第一。 接下来我们关注赛事方面，今天下午东京奥运会跳水比赛继续进行，中国队又收获了一枚金牌。在女子十米跳台决赛当中，全红婵三跳送出满分，她一路领先，最终以466.20分夺得冠军。陈芋汐以425.40分拿到了银牌，因此中国代表团拿到了本届奥运会的第33枚金牌。 中国队在奥运会上已经实现了女子十米跳台的3连冠，这一次派出了陈芋汐和全红婵参赛。陈芋汐是2019年世锦赛冠军，全红婵则在国内选拔赛上表现突出。陈芋汐之前已参加了女子双人十米台的角逐，她搭档张佳琪拿到了冠军。 今天上午在东京奥运会进行的田径比赛中，结束了男子三级跳远决赛， 中国选手朱亚明以17.57米的优异成绩收获亚军，创造中国选手在该项目的奥运会最好成绩。另外，中国选手方耀庆以17.01米获得了第八名，葡萄牙选手皮查多以17.98米获得冠军，布基纳法索选手赞戈以17.47米收获了第三名。 朱亚明不仅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获得男子他三级跳亚军，同时也创造了中国该项目的奥运会最好成绩。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朱亚明表示， 这场比赛的话成绩确实非常的好，当我知道这个成绩的话非常高兴，因为在训练当中有所获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包括在奥运会上这么大的一个比赛上发挥出这么好的水平，拿到这么好的一个名次，这是我觉得非常高兴的。 今天上午，东京奥运会田径赛场传来好消息，中国男女接力队携手晋级到4×100米接力决赛。首先进行的是女子4×100米预赛，中国女队在第二组第三道出场的四名选手分别是梁晓静、葛曼琪、黄圭芬和韦永丽。中国女队最终以42.82秒的成绩获得小组第三，创造了四人组合的最佳成绩。他们在决赛当中的对手将会是英国、美国、德国、瑞士、牙买加、法国以及荷兰。 男子4×100米预赛同样备受关注，出战的中国男子接力队按棒次依次为汤兴强、谢震业、苏炳添和吴志强。他们这次参赛的最终目标就是站上奥运会的领奖台。最终，中国队成绩为37.916秒，以0.002秒的优势力压加拿大队，小组第一晋级决赛。而夺冠热门美国队因在交接棒时出现失误，最终只获得小组第六，无缘决赛。赛后，队员们说，天气很热，跑道很烫，感觉脚上生火。此外，进入男子4×100米决赛的另外七支队伍是牙买加、加拿大、意大利、英国、德国、加纳和日本队。男女4×100米的决赛将于明晚在东京新国立竞技场举行。 继续来关注乒乓球赛场的比赛结果。今天上午进行的东京奥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铜牌战当中，中国香港队在双打先输一场的情况下，最终以3-1逆转战胜了德国队，收获了一枚宝贵的铜牌。 而昨晚在乒乓球女团半决赛中，由陈梦、孙颖莎和王曼玉组成的中国队3-0战胜德国队晋级决赛。这场女团决赛今晚6:30在东京体育馆打响。另一边，男子团体金牌赛的争夺将于明晚6:30开始，中国队能否延续卫冕冠军之路，请大家拭目以待。 东京奥运会摔跤比赛继续进行，在女子自由式53公斤级1/4决赛里，庞倩玉以6-2战胜了美国选手温切斯特，闯入到半决赛。温切斯特曾经是2019年的世锦赛冠军。 接下来，庞倩玉在半决赛里将迎战白俄罗斯名将卡拉兹斯卡娅，这位对手曾是2017年世锦赛的冠军，2012年伦敦奥运会拿到第八名。庞倩玉是中国摔跤队在东京奥运会上冲击奖牌的希望之一，他曾在2018年和2019年两年的世锦赛上拿到过第三名的好成绩。 另外一边，在今天上午进行的净水男子1000米双人皮艇决赛当中，中国组合王从康、朴廷凯以第8名完赛，收获了中国队在该项目的奥运会最好成绩。那么在今天进行的女子200米单人划艇决赛当中，中国选手林文君收获了第6名，遗憾无缘奖牌。 今天下午，东京奥运会场地自行车项目在伊豆场地自行车馆继续进行。女子凯琳赛半决赛，第一组出发的中国选手钟天使获得第6，中国香港选手李慧诗排名第5，两人均未能晋级决赛争夺金牌，将参加7到12名的争夺赛。 东京奥运会目前已经渐入尾声，作为历史上最为特殊的一届奥运会，东京奥运会的防疫措施到底做得怎么样呢？我们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齐良博发自日本东京的报道。 8月5号，距离东京奥运会闭幕还剩4天，随着4号东京奥组委公布希腊花样游泳队5人新冠检测结果阳性的消息，奥运会上的疫情防控形势似乎又突然紧张了起来。这是东京奥运会开赛以来第一次出现运动队因疫情无缘单项所有比赛的情况。其实整个奥运期间，尽管日本国内新冠疫情形势呈增长态势，但在奥运区域内的感染一直控制在了较低的水平。整个7月共报告奥运相关新冠阳性病例246人，奥运区域新冠筛查阳性检出率为 0.02%。 出于疫情防控考虑，本届东京奥运会出台了很多和往届奥运会不同的规定，比如在乒乓球比赛中禁止运动员用手擦球台、吹球等动作，再比如颁奖仪式环节，按照最初的规定，运动员在颁奖仪式上不能摘下口罩，但随后国际奥委会根据科学建议宣布从7月25号开始允许运动员在领奖台上摘口罩30秒，以记录下他们竞技生涯中最珍贵、最独一无二的瞬间。当然，制定规则之后，大家都需要严格遵守。如果遇到违反规则的现象发生，东京奥组委也会给予相关人员严格的惩罚。东京奥运会虽已接近尾声，但防疫工作容不得半点松懈。所有奥运相关人员都应该团结在五环旗下，共同为奥运会的防疫安全付出努力。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希望东京奥运会圣火熄灭之后，所有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回家。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接下来进入京津冀三地热点。今天上午，北京城市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工程04标段开工。这个标段主要建设轨道交通平谷线进入枢纽内部的车站结构空间。目前施工现场实施全封闭管理，各项防疫政策已经全面升级。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带来的报道。 走进位于通州区芙蓉东路东侧的城市副中心交通枢纽施工现场，工程机械正在进行桩基施工。今后这里将开挖一个巨大的基坑，建设轨道交通平谷线进入枢纽内部的车站结构。北京市政建设集团副中心枢纽04标项目常务副经理石永杰说， 基坑深度开挖25米左右，还有一个坑中坑，也就是平谷线的位置，相对于地面深度大概在34米深，将来从枢纽空间的地下空间一层直接可以进入到平谷线地铁，形成立体交互换乘，换乘距离比较短。 由于近期本市出现多例外地关联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施工现场的防疫管控措施已经全面升级。04标项目书记常阳介绍， 进出生活区、办公区以及施工现场人员、车辆进行了一个严格的扫码测温登记的一个制度，加强了对办公区、生活区，重点是食堂、卫生间、浴室的消毒消杀的工作，所有的劳务人员全部进行了疫苗的接种，进行了全员的核酸检测。 作为亚洲最大的地下交通综合体，城市副中心交通枢纽共分为4个标段进行施工，建成后将接入多条不同制式的轨道交通线路。经投枢纽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工程部经理徐文武表示， 枢纽工程建成以后呢，将实现地铁6号线、平谷线和101线的换乘，同时还可以实现京唐城际铁路和城际联络线的换乘。 据了解，城市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初步计划2024年底具备通车条件，实现一小时通达天津、雄安新区和北京两大机场，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交通桥头堡。 今天早上有媒体报道，北京明确5月31号之后，按规定生育的三孩可以享受生育奖励假30天。记者立即向北京市卫健委核实了解到，这只是过渡政策。目前国家正在修改相关的立法，北京市也将会按照国家要求，加快修改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在新的条例出台之前，目前仍然属于过渡期，而在过渡期按规定生育三孩的家庭可以享受目前二孩政策当中的奖励政策。 这又就意味着在2021年5月31号含这一天之后生三孩的家庭可以享受除国家规定的假期外，享受生育奖励假30天，其配偶享受陪产假15天，女职工经所在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同意，可以再增加1到3个月。新的条例出台后，将按新条例执行。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近期，北京针对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加大了整治力度。北京市丰台区消防救援支队在开展回头看式消防安全检查当中，针对辖区内一高层小区内的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行为，开出了北京市首张电动车违停罚单，对违规小区作出了3000元罚款的处罚，而对于违规的非经营性个人，作出罚款1000元的处罚。 据了解，8月1号由应急管理部制定的《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规定 明确包括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在内的七种消防违规行为，最高将面临10000元的处罚。 其中呢，就包括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还有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后拒不改正的，将会由消防救援机构对经营性单位和个人处以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而对非经营性单位和个人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河北方面，从8月1号起，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同样正式施行，对电动车进楼等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违者最高可以处罚10000元。法规的实施后效果如何？来听河北台记者冯烨带来的报道。 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公布后，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针对辖区内高层住宅违规停放电动车、电动车违规充电等现象开展了专项检查。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消防监督员郑磊： 咱们8月1号以后啊，根据咱们这个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如果在这个公共区域内发现咱们给电动车停放或者充电的话，是涉及到处罚的。 记者走访省会部分高层住宅居民区，了解到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公布后，许多居民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指定位置，物业工作人员也加大巡查和劝阻力度，违规停放、充电等现象有所改善，为有效遏制电动车进楼问题，省会部分小区还在电梯内加装了智慧管控系统，当有电动车进入电梯时，系统会自动识别并发出报警声，同时输出信号到电梯主板，控制电梯停止运行，从而有效劝离电动车驶出电梯，着达书香园物业工作人员。 那么我们就现在在一个试运行的阶段，每个单元里面开启了一部电梯，先让大家试运行，就慢慢适应一下这个过程。大多数业主都是比较赞同这个的，因为跟自身的生命安全比较有关系。 接下来，消防部门将继续加强对高层住宅小区电动车的日常监管力度，及时消除火灾隐患，提醒居民杜绝电动车进楼进家中充电，为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负责。 继续来关注河北方面，目前记者从河北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今天召开的河北省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半年河北省农业经济稳中加固、稳中向好，主要经济发展指标好于预期，为河北省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有效发挥了基本盘以及压舱石的作用。 突出表现在三个之最，一是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7%，增速近10年最高；二是一产增加值1429.9亿元，同比增长5.5%，增速为13.5%以来最高；三是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360元，同比增长14.6%，增速近8年最高，增幅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绝对值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了112元。 我们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近日举行北京市电子商务领域跨平台联防联控系统上线发布会，该系统将风险信息共享共用，开放政府数据赋能企业增效，加强电子营业执照应用等方面的制度措施有机贯穿起来，建立健全平台自律、政府监管、社会监督互为支撑的网络市场协同监管格局。 截至目前，已有京东、阿里、美团、百度、抖音等21家国内知名电商企业正式加入跨平台联防联控工作机制，依托跨平台联防联控系统，归集京东、微店等9家电商平台分3批报送的近1年因严重违法被清退的经营主体信息近10000余条，实现将各电商平台分散的违法数据通过政府端有机整合起来，建立起风险数据报送、数据处理、数据应用、数据共享的闭环工作机制，变平台各自为战的全网联手共治，使严重违法者无处藏身，对违法经营活动形成有效震慑。系统正式上线运行后，预计日查询量将超过20000户次。关注三地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接下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 广东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卢碧于今天中午11:20前后以热带风暴级在广东省汕头市南澳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介绍，截至四号的下午4点，广东省共转移危险区域人员共3.3万人，关闭滨海景区和浴场共43个，农业和渔业部门共组织全省3561艘免休渔船进港避风，鱼排养殖人员6219人上岸避险。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卢碧所带来的风雨影响仍然持续，预计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中东部将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广东大部、广西东南部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欢迎继续收听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美国方面，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4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伴随高传染性德尔塔变异毒株的加速传播，美国民众对于总统拜登应对疫情以及综合执政表现的认可率下滑。昆尼亚克大学的民调结果显示，调查对象对拜登应对疫情表现的认可率为53%，较今年5月大幅下滑了12个百分点。受此影响，拜登就任总统半年以来，综合执政表现的认可率从5月时的49%跌至46%。 拜登今年1月就任总统后设立目标，7月4号之前，全美70%成年人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这是实现群体免疫所需的最低门槛。然而，这一目标直至本月初，即比预设日期晚将近1个月才实现。德尔塔毒株目前在美国加速传播，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德尔塔毒株感染病例占近期全美新增确诊病例中的93.4%。 据 CNN 日本报道，美国的 NBC 电视台的东京奥运会收视率目前低迷，观众数比里约奥运会时减少了45%，晚上黄金时间的观众数下降到51%。对于 NBC 而言，好消息是黄金时段的平均观众数达到了约1350万人，现已超过了大部分的竞争电视台。根据地面广播、有线电视、流媒体观众人数的统计，黄金时段的平均观众人数达到了1680万人。 另外，在东京奥运会上， NBC 很明显通过数字平台和流媒体确保了观众数。8月3号， NBC 发布消息称，奥运会特设专题、 NBC 体育 APP 等流媒体的观看时间达到了31分钟，预计今后数日将超过里约奥运会的总收视时间。 针对为何传统电视收视率会下降， CNN 也指出，其一呢是电视在5年前开始大规模发生变化，随着社交媒体和流媒体的使用增加，观众选择更多。其二呢，可能是新冠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大流行，主办方在大会开始之前就已经面临着是否举办的问题。从电视角度来看，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没有观众进行比赛，也对收视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继续来关注，美国一项研究显示，2000年到2015年5年间，全球受洪水影响，人口增加5800万到8600万，增幅为20%到24%。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科学家特尔曼领导的研究小组，利用卫星图像分析了2000年到2018年全球除南极地区之外发生的913次大规模洪水，结合地面观测记录和人口数据，得出了上述结论。这研究报告由4号由英国《自然》杂志发表。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纽约州的州长科莫性侵指控事件逐渐发酵。在州总检察长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之后，四地检方提出了将调查科莫是否在当地涉及犯罪。同时，纽约州议会正在对科莫进行一项弹劾调查，民众也呼吁其辞职。